新金每安士买入价1832.81美元，卖出价1834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7，同上星期六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名称改变，实质上有没有改变呢？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就是展现于知识、道德定还是行为上呢？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余宇信一起讲中国知识分子。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BNO 的问题引起的争拗，大家怎睇？郑生你好。 英国给这个 BNO 的人可以居留一段时间，成为境外公民，都是借助我们社会事件就助收渔人之利。 高先生， 祖国就取消这个香港人的 BNO 作旅游证件，他就想制裁英国，但反而就制裁了香港人。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年30晚，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大家好，我是 Hannah 谷子乔，祝愿香港咧远离病菌，同埋快啲回复翻以前一样，唔使戴口罩，咁就最好啦。 牛年你啦，马恩赐喺呢度祝大家事事如意，新嘅一年好过旧嘅一年。 2月11日晚上10:30， 香港电台第125台， 广东广西，我想投注香， 一齐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不过先提提大家，而家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的信号啊！哇，头先嚟嘅时候咧，成街噼里啪啦，好似有风 球。系咩？ 系啊，好大风啊！唉，你搭的士去到门口梗系唔觉啦。好啦，咁喺直播室咧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咁啊喺电话度就有余宇信。今日讲嘅题目叫做中国知识分子，不过呢个题目就好大嘅，所以我哋今日咧 就要 分开啦， 分上下。 是 今日上集咧， 我以为分上中下添， 啊都得， 系嘛， 都得， 因为个题目真系太大， 梗系啦， 就算系啦，因为中国有知识分子，其实呢个系好西方嘅用语嚟嘅， 直头系啦，中国古代咧就冇呢个名词， 系， 但 系 有呢班人， 系 呢班人咧，我哋习惯叫做读书人， 冇错， 嗰啲知识边度嚟嘅咧，书度嚟嘅，主要都系， 喂，但系中国人读。即係呢班所謂讀書人，最緊要係講氣節嘅啫喎，唔一定話講佢學問好好嘅喎。 嗰啲另外一件事啊， 遲啲先講啊。 一個係嗰個政治觀點、政治立場。 好。 然後就係佢嘅能耐喺邊度。 嗯。 咁啊，讀書人首先啊要有書啊。 係啊。 咁啊，知書識字啊。咁最我諗讀書人最巴閉一個咧， 係 應該係倉頡啦。 哇！ 啊，即系佢如果唔造字，你何来书咧？ 咁啊系，咁啱嘅，啱嘅。 咁即系自从有咗书之后，读书人咧喺书中取得呢个知识， 系， 亦都系知识通过书嚟传播。 啱。 咁你得咗知识以后咧，去边度卖咧？ 哦。 啊，咁啊有一句古语。 叫做學就呢個文武藝就授予帝王家。 係啊， 咁所以咧，書中啊自有黃金屋啊，有顏如玉啊，有千鐘粟啊。 係， 咁即係話，如果你讀咗書，有咗本事，能夠賣得出去，個買家梗係政府啦，最大嘅買家啊，或者豪強啦，佢咧就會幫你解決呢個食嘅問題、住嘅問題同成家立室，咁啊即係搞掂曬啦。 係， 咁但係咧，你好似唐太宗嗰句名言好過癮嘅喎， 嚇進入吳學中意係咪咁樣？ 佢嗰個字係咪讀谷啊？應該 係谷 啊。個谷字咧，其實即係啲人泛解咧，就唔係咁準確嘅喎。 係點 咧？即係話你俾我即係 進入我嘅即係陷阱啊，諸如此類咁嘅意思啦。 其實唔 係 陷阱，即 係唔係陷阱。 個谷字咧，嗱你睇寫起嚟咧，裏邊有個公字嘅。 哦， 啲谷係咩咧？係係好精良嘅腦戰啊嘅腦。 哦。 即係佢意思咧，你知唐太宗馬上得天下，佢射箭非常之準啦、啊、嚇、啊。李建成一箭就攞命，貫穿左右太陽穴啊。咁佢嗰個谷咧，意思係咩咧？佢真意味深長嘅。佢呢句説話 係， 即係話你進入咗我射擊範圍之內。 哦，即係你走唔甩啦。 我唔係我可以選擇，我可以攞你當獵物。亦都可以唔揀你，你恩珠嗰头我都费事射你，所以即系嗰班士人啊，读书人，一步一步考，最后考到殿试，去到长安，咁啊，唐太宗睇见佢哋一个一个排队入嚟殿试， 啊， 就有呢句说话， 开心啊，系啊， 嗰啲天下英雄嚟噶， 即系你走唔甩我嘅手，我嘅手掌里边啊，佢仿如即系呢个如来佛祖咁啊，你只马骝孙悟空，话知你有36变啊，咁叻都好，你走唔出 我，你为我服务啊嘛，但系咧。呢、這個古代嘅讀書人，你話係 完全又唔係嘅， 係士人又好， 係 不士之士，係未士之士， 係 啊，有個企人邊或者冇個企人邊好，即係佢最大嘅呢個顧客咧，都係體制。所以我哋睇個歷史歷代啊， 係 啲讀書人，基本上。因为佢读嘅书就是政府嗰啲教科书啊嘛，你话朱子又好，孔孟又好，系咪啊？佢需要嘅读书人，你哋应该获得呢啲知识。 系， 其实呢啲主要系社会学嘅知识， 哦、 啊，文史哲啊，啊，呢啲政治学啊。 我冇分噶嘛，以前。 啊，都有嘅， 喂，差唔多啦， 即系一通百通，啊，咁所以今日我哋系各人都可以讲好多故事嘅，你话头先讲第一个呢个仓颉，咁啊即系传说中噶啦， 系我系成族人嚟嘅， 咁你神农氏都系成族人，咁佢系成为医药专家，或者佢个族咧特别叻呢样， 系， 咁啊大禹。佢咧治水專家係嘛？咁啊，治水專家仲有後邊有一個好巴閉嘅治水專家， 係 李冰咯，啊刀光顏嗰、那個佢兩仔爺搞掂曬咯，係你去過啦？ 我未去過。 哇！你真係鬼斧神工 啊！我未 兩千幾年前， 係 你嗰啲石係成座山係一嚿石嚟噶。 哇！ 你當時有乜嘢工具？ 真係 有咩機械 可以 夾硬？將個山鑿出一條水道， 係 即係 唔明嘅。 第一，你點樣有咁樣嘅工程技術？ 嗯、 第二，你點樣有咁嘅工程設計眼光？ 係 喂，呢啲知識分子嚟 㗎，呢啲正式嚟講係科技技術工程人員嚇、啊，即係中國書咧就比較少啲。不如冇啦，比較語信講下先 啦。 係語信 咁，你頭先講嘅咧都係。即係我覺得咧，中國嘅知識分子嚟講啊，讀書人咧有三成。 嗯、 你頭先講嘅咧就叫依附性， 嚇、 啊，即係學性、文武藝， 即係三個特點。第一個依附， 三個性質或者 你而家講嚟講去咧，就第一個特點啊，依附性 係 啊，即係要賣嘅啲嘢，文武藝咧要賣嘅。 咁要食飯噶嘛，宇信讀書都要。 唔係咁。即系佢有三性，呢个系第一性啊，第一性。呢、這个第一性咧，你卖得出去嗰啲咧，就系、是、高级嘅读书人。你嗰啲低级嘅读书人咧，你就卖唔出去嘅吓、啊。最高级嘅咧就系、是、叫帝王师，系嘛、嗯、啊？帝王师 呢个咩人呢？头先讲商鞅系咪啊？啊，李斯呢啲系咪啊？啊，呢、這个叫帝王师吓。啊再落嚟咧，汉初就叫张良，系嘛？呢啲都系帝王师吓。诸葛亮系咪啊？ 系， 即系呢啲咧系叫做高级嘅读书人。 系 啊，再落啲咧，可能即系叫幕僚啊，即系文胆嗰类。即系文胆咧，帮呢个帝王师咧，其实系差唔多，但系低一等啦，低一等啊。 系。 系 嗱，宇信你咁分咧，我又唔系咁样分。 唔系，我想听埋宇信讲最尾嗰个先。佢讲佢系有三个嘛，一个 最渣 嗰啲系点啊？ 幕僚啦，大佬。 佢话未最渣，幕僚之下仲有乜嘢？宇信 唔系我头先讲啊，话依附性嘅咧，最叻嘅就系帝王师啦。 系啊， 下一等咧就系 幕僚啦。 幕僚啊， 再有冇下一等先？ 嗰啲啊，仲有咁啊，就系嗰个 下一等咪宋江咯。 吓咩咩啊！官僚阶层， 官僚阶层嘅好多人都系学而优则仕啊嘛，系嘛？嗰啲入咗嗰啲官僚阶层嗰部分人，呢、這个咧就系佢读吓。 好得 嗱，我觉得咧就简单分就两种啫，一种就 系 官，一种就 系 吏，因为历朝啊，一直到清朝，一直到清朝，官嘅配额 系 好少嘅， 系啊， 真系好少，一个县得一个县官啫嘛。再加一个典礼，系嘛？呢啲系有品嘅官，其他嗰啲等于下之不入流嘅。 喂， 但系利就好大量。 我睇过一篇文，我唔知啱唔啱。佢就系话咧，数下，即系自从因为唐朝开始先至有科举啊。 系 咁一路落嚟，嗱宋啊元就冇啊，即系你佢睇少你唐，即系汉人佢根本冇啊。就系、是、元好啦，一路落嚟，总之咧五代十国啊嗰啲乱晒龙嘅时候就冇嘅，即系唐宋元明清。加埋唔夠一千個喎， 元應該有 咩意思啊？ 即係話咧，靠呢一個考狀元考都入去嘅咧，有時然之後做大官嘅咧，唔夠一千個啊！你所以帝王師其實咁多朝裏面都好少 嘅。帝王師嗰啲唔係 考入去嘅， 即係唔係呢一回事。 係 帝王師嗰啲係個帝王佢認為你係師就師嘅啦，嗰個標準咧係佢老人家定嘅。 咁 啊，但係即係。你啲讀書人入咗仕途以後咧，你無非係體制內，你做個官。你做個官，如果細嗰頭咧考唔到咧，你做吏，即係等於你考唔到進士，考到舉人，舉人都有可能做到官，就大選咯。 哦， 大選咁選得到，你咪去好僻嗰啲地方、好渣嘅地方做個縣官啊，之類。即係我講知識分子咧，其實除咗是做官之外，他仲有很多咧，佢唔係官的知識分子啊，即係我借用現代的概念啊，到古代啊，嗱，比如講咩知識分子呢 啊， 哲學家、思想家， 係 老子、莊子、墨子， 哦， 呢啲係知識分子啦，啊，但係佢未必係为帝王所用，为皇后所用嘅喎。 你用佢都唔制啦，庄子就 佢唔睬你啊！ 唉，叫我做官都唔好玩啦，大佬。 啲思想家、哲学家，嗱，跟住咧，教育家，教育家孔子啦， 系 韩愈啦， 系 王阳明啦， 啊， 呢啲开山立派 系啦，即系搞书院嗰啲咁啊，宋朝最兴嘅咧。 佢哋教育家一直到清朝都有， 系之前又冇啊。 诗人。啊！诗人唔系个职业嚟嘅，但系佢社会定位 系 啊，即系佢作到诗，佢可能又做官，可能佢做商人，做咩都好啦。 咁啊，要问下你啊，马鼎盛或者宇信，画家嗰啲算唔算系？ 算啦，算啦，算啦， 算啦。 即系我认为啊， 系你 即系 马鼎盛认为系 画家，当然佢系知识分子啦。 唔系嗱，因为呢样嘢就中西有别嘅。 喂， 即系喺西方咧，画家系唔算嘅。 唔系中国，我先慢慢同你讲， 中国就唔同啦。 唔系。中国啊，嘅画同西方嘅画最大嘅唔同系乜嘢咧？ 系 中国嘅画系有文化喺里边嘅， 有意境， 系有诗喺里边嘅， 系 有文字喺里边嘅，佢背嘅， 系 所以呢啲画家本身佢亦都系文学家，系文化人嚟嘅。 哦， 你即管系好似即系吴道子啊， 系 张择端啦、 啊， 你话张择端佢画得嗰、那个呢呢、這个清明上河图出嚟，佢、 哦、 空中如果冇咗咁大嘅布局， 系 佢冇对宋代嘅呢个国计民生咁了解， 你画唔到嘅，画唔到，系肯 定。你画得叻嗰啲叫画匠， 系 叫画家， 即系嘛？以前尖沙咀卖嗰啲咯。 你好似齐白石话，喂，你哋个个都话我系。画画嘅大师、大宗师， 系 吓、啊，但系我自己唔系咁睇。 哦， 即系齐白石，如果即系后人评价我咧， 系 我第一系我啲诗， 唔系我啲画， 唔系 又唔系我啲金石， 唔系第二， 佢啲船客都犀利。 第二系我啲 船客， 船客 系 系第三先至我 画， 我嘅画。 哇！ 即系呢啲系好多古代嘅画家嘅心声。即系你唔好当我系画画佬先得嘅吓。你 俾阿宇信讲两句先，喂，宇信 系 你点睇啊？ 我哋咧先即系呢一节仔咧就先讲嗰个依附性啊，系嘛？依附性咧咁啊系做咗官嘅，入咗去嗰即系科举以后咧，即系学如优则仕咧，入咗嗰个官场嘅。咁入咗官场又好多个等级嘅，系嘛？咁啊，第二个咧，一阵间我哋倾倾啊，即系话我啊有三性吓、啊，三个特征。第二个就系佢个革命性啊、 哦， 做唔到官就学，依附唔到呢个帝王啊，咁我就搞革命。 嗰啲唔系革命啊，喺度造反咋、啊？ 造反就 冇资格讲革命呢两个字。 系 革命呢个词，我唔知几时嚟噶。革命帮造反都 我哋讲过啊，汤姆革命 早期系啊，尚书有噶啦。 汤姆咪有革命 系啦，讲尚书洪范嗰度。 即系中国嘅革命同外国唔同， 系唔同嘅，唔同嘅。 即系革命系正， 即系唔系而家现代人讲嘅革命 吓、 啊？即系而家我哋现代人讲嘅革命咧，就系要改变成个体制先叫革命啊嘛。即系中国古代讲嘅革命就是、 改朝换代 系啦， 就系、是、革命。 哎、马鼎盛 意思革命系褒义词，造反就贬义词咧？ 造反都系褒义词嚟噶。喂，你系咪共产党员啊？你信唔信中华民共和国宪法啊？革命系好嘢嚟。 咁啊，当然啦。 唔革命边有今日啊？ 系啊。 咁仲有三性咧？第三性系乜嘢？讲埋先啊。 第三性系独立性啊！呢个独立性咧就好明显咧就。即系喺民国时期啊，你喺民 家都话唔讲现代啦，讲古代啦。 喂， 下一节先讲啊呢个。 知识分子冇独立性噶。 喂， 冇独立性。 唔系你净系咁讲，已经个个都矛盾嘅。有啲知识分子就有依附性，一啲又独立性，即系两类啦，两大类知识分子啦。 咁你头先讲嘅庄子啊、孔子呢啲都系知识分子嘛？佢系咪有独立性啊？ 佢嘅独立性， 佢 系。佢嗰個學術啫嘛， 係啊， 咁係啦， 你唔可能喺政治上面你另起爐灶噶嘛。 唔係，其實孔子都唔想獨立噶，佢周遊列國四十幾歲先 去。佢四圍溜賣啊，叫賣啊， 幾乎搞到 隨街叫賣啊， 即係周遊列國 喺陳蔡嗰度餓親啊嘛， 仲想揾個官做下。佢其實係依附性好強，所以 佢依附唔到，佢咪要獨立咯，係嘛？ 唉，即係咁佢梗係要揾食啦，唔通唔使食？ 即系后边嗰两性咧，都系其实都系依附唔到，都系做唔到官啦。咁我就去造反啦，吓、 啊， 多都系咁噶嘛，系嘛？ 我同你讲啊，宇信，即系知识分子咧好多种、 嗯、 啊，除咗呢个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诗人等等，佢仲有好重要嘅咧，叫战略家。 哇！ 啊， 战略家， 啊，战略家啊， 系 政治改革家。啊，好似商鞅啊、王安石呢啲，啊，军事家，好似吴起， 当然啦， 吴起、白起，但系军事家仲有一个军事理论家， 系 佢两者唔系得划等号噶噃，佢可以一个人又系军事家，又系理论家， 系啊， 曹操咯， 喂，嗱，仲有一样嘢，所以呢样嘢咧就要讲到即系好，因为。好多人都覺得即係自貶啊！其實中國咧喺呢個十六、十七世紀嘅時候，中國啲思想傳咗去西方咧，西方人第一個好奇怪嘅，佢話嗱我西方歷史好多好打得噶，最犀利阿提拉嗰個人啦，你譬如話羅馬凱撒大帝，譬如亞歷山大帝，好多大帝好打得嘅喎，冇一個識字嘅喎，冇一個留低一本書嘅，佢話點解中國嗰啲將啊？ 中國嗰啲嗱，孫子啊，冚唪唥冚唪有曬。 孫子係軍事 理論 家， 係啊， 唔係軍事家， 係理論家。 未打過仗，指揮宮女嗰啲唔算， 唔算啦。 唉，嗰啲啊，激死個王啦。 唔係佢叻到，即係我都話啦，唔知喺呢個節目講過未？我七十年代最初啊，第一次去歐洲旅行，孭住個背囊嗰陣，就喺個火車識個德國佬。呢、这個德國佬咧，即係其實唔係德國妹唔睬我啦，德國佬啊，咁呢位老人家咧，即係都中年噶啦、哦。其實一睇知道佢好，其實好後生啦，喺希特拉嘅政府嗰度服務過。 哦，唔奇啊。 係啊，咁其實係軍中一啲所謂文職人員，所以佢就唔使受審判嘅。咁、原來佢哋喺嗰度咧，第一個除咗讀佢哋自己本國最巴閉嗰個 Clausewitz 嗰本。On War 啦，即係論戰爭啦，佢自己有個德國嘅軍事家嘅。克魯咩 Clausewitz 啊，我唔記得咗中文點啊。另外一本就係《孫子兵法》，你話咁犀利嘅喎。 喂，《孫子兵法》嘅犀利，司馬遷早就講啦。 唉，咁你 前孫子者，孫子不能為啊嘛。後孫子者，不能為孫子啊嘛。 係， 即係佢係一個 冇人超過得佢 嘅。一個里程碑嚟嘅， 係 啊，佢嘅呢個軍事學説咧，將前面已經消化曬啦， 係 容納曬啦， 係啊， 佢後邊嗰啲咧唔能夠唔引用佢， 係 啊，你可以唔俾呢個錢，你如果唔引用孫子，你 唔使諗啦，係嘛，係、 啊，咁呢啲就真係軍事理論家。 呢、這個太公兵法係邊個咩嘅？ 太公兵法。 系啊， 姜子牙啊嘛， 哦，子牙， 系、啊 哎、都唔知系唔系嘅啫。姜子牙我成日觉得 三百度啊嘛， 唔系啦，好传说嘅，又话有成几百岁噶嘛，都唔知道真定假。 不过唔紧要，即系我话，即系中国古代嘅有文化嘅人，你话佢系知识分子都得，但系佢系包括咧，头先冇讲过嘅数学家，你比如讲早冲之， 系啊， 佢系南北朝嘅人， 系 啊，即系五世纪同六世纪之间，佢、 嗯。 佢發明，即係佢發現啊！佢發現咗嗰個圓周率， 圓周率啊嘛， 可以到小數以後第七位 啊， 三點一四一五九二六， 係 到嗰個位， 係 呢到咁精確咧，係 超過 歐洲一千年以後先有 發現，係啊 啊！咁呢啲數學家咧，我認為都係知識分子之類，當然佢有其他身份，佢可以係官， 係多數都係、 啊。你好似嗰啲天文學家，佢本身又係。張衡佢都係知識分子，但係佢又係大官，呢、這個就係中國嘅特色啦。 冇錯， 即係等於西方佢所有學問喺中世紀都係神學。 係你唔能夠否認呢樣嘢嘅，係因為呢個世界就係上帝造嘛。我研究呢個世界等於研究上帝嘅偉大嘅創作。好啦，呢、這個時候聽只歌先，麥傑文唱嘅叫做《萊恩河之戀》。咁啊，十一點新聞後翻嚟，我哋繼續再講。 在诉说千百段旧情，河流在细说星星叮咛，仍是你忧郁的眼，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河流像替我轻奏慢驼铃，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摇着那小小花伞。看山色青青，你的歌可更动听。来因何般像画那样美，来因何般清新的意境，童话式的堡垒添心中幻想，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来因 当局出动包括军警在内超过2000人救援，又派出飞机、直升机和海军蛙人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355点，升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8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52， 日元 105.34， 瑞士法郎 0.899， 加元 1.274， 人民币 6.453， 英镑对美元 1.374， 欧元对美元 1.206， 澳元对美元 0.7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35美元，卖出价是1835.9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是覆盖中国的西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明天气温介乎17-20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佢个名叫 Han B B， 就系回收，佢最乐意。 回收点知生色咁简单，其他等佢话你知。 电器、玻璃、罐罐、充电池，通通都可以。 回收点止三色咁简单。 广东讲细， 啱啱睇条新闻，美国呢个新任总统拜登咧话：，我同习近平好熟噶、老友嚟、想当初我做副总统，佢做副主席，相谈甚欢啊，仲谈得几深，谈得几长啊，即系两个人私人谈话都唔讲啲公务啊。加加埋埋咧都有24-5个钟，哇，好唔得闲。咁24-5钟，佢得到一个咩结论呢？首先啊，要赞赞先啦吓，习生咧真系非常之聪明嘅呢个人，但系咧佢又非常之强硬嘅，佢话喂，唔系我即系诋毁佢，又唔系有咩恶意，不过我发现咧，佢真系一啲民主嘅都冇，骨子里边。哇！呢句说话我唔知道英文点讲，总之喺中文听起上嚟咧，客观上啊系帮咗啊习主席好大嘅忙啊，即系因为你西方人甚至系美帝国主义闹呢个中国共产党嘅领袖话佢冇民主，咁即系赞佢啫啊，因为佢要嘅唔系西方啲民主啊嘛，咁啊仲有。一个美国的智库啊，咩大西洋乜乜啊，佢就话喂，中国咧前几个领袖都唔系咁噶，啊前六个领袖都系同美国好 friend 噶，啊呢、这个领袖咧唔啱，啊同我哋好似有啲对立，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唔使以呢个中国为对手嘅，亦都唔使以呢个中国政府为对手。只要冇呢个领导人就啱啦，咁话呢个又系好擦鞋，擦得好紧要，直头系帮咗习主席，一定唔会落台，一定会做落去，因为国内如果边个反对佢咧，美帝走狗咯。 经典广播剧《八仙贺寿喜迎春枝》，张果得道， 韩中离，吕洞宾，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啊，姻缘际会，注定修道。 钟伟明领衔主演，2月8日开始，一齐重温《八仙贺寿喜迎春之张果得道》。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佢嘅質地啊，即係佢有料到嘅啊！你米理佢係乜嘢料？ 係 啊，可以係呢個文學家，可以戰略家、軍事家、數學家、醫學家。 係 啊，你好似醫學家咩？扁鵲啊，嚇、啊、華佗啊， 係 咁呢啲係勝手回春啊！話嗰陣時咁早就已經有麻藥可以即係開膛破腹，甚至即係幫曹操鋸開個頭都得咁。 講嘢 即 係 講啫，但係咧。佢有啲就唔係話醫術高明嘅醫師，而係醫學家。 醫學家， 因為又係馬恩子你話齋，佢不但係識做，而且識著書立說， 係呢樣 有理論嘅。 係 啊，比如講張仲景， 係 啊，比如講孫思邈， 係 呢啲佢哋嗰啲咩《傷寒論》啊，《千金方》啊， 係 都係成為 Bible 嚟㗎啦。 冇錯 啊，咁呢啲知識分子咧，但係。帝王都要依靠佢，因为系人都会病啊嘛。 啱啊！ 啊，但系帝王有时又秒佢，啊，寡人无疾。啊，你呢个咩医生啊？你话我有病啊？咁佢唔知道咧，医生一个真理啊， 系 最叻嘅医生系医咩咧？ 系 医你个病仲未起嗰阵时。 预防， 但系呢啲咧就冇人中意嘅，因为我都唔感觉佢边度唔妥。你话我有病，你又有病啊？咁即系医生呢样嘢咧， 常医医人啊嘛。 不但系医生， 系 就头先我哋所讲嘅中国同西方唔同，佢对嗰啲技术性啊，即 系 理工科嗰啲知识分子咧系秒嘅， 系。 因为佢士农工商啊嘛， 系啊， 商啊衰硬啦，系嘛， 系枪最衰， 唔准骑马添啊，唔准着丝绸，你工都睇唔起你嘅， 系哦， 工睇唔起你，你韩愈嗰个诗说咪讲咯， 系啊系啊， 话你即系啲 整张靓台冇用， 人哋咁低级嗰啲工人都互相话即系学诗， 系 咁啊，我哋做士大夫都即系好似唔能够讲诗呢个名词，即系从呢个。寺廟當中咧，可以睇出，當時舊社會係對呢啲工科啊，係好藐視、好低下嘅。 個社會地位好低。 佢又唔記得大禹治水啊？ 唔止咁好多嘅大佬，咁你顯谷啊，諸如此類啫，嗰啲咧啱唔啱啊？即係你喺西方反而好緊要啊，譬如一個建築師或者一個工程師， 計你係匠人啫， 唉， 工匠啊， 啊又唔組織起嚟，啊，即係你譬如中世紀大家知道啦，去到文藝復興個時代已經有所謂工點啊，我都唔知叫咩驕啊，佢哋叫做工會係嘛定工即係佢。即係工人啊，某一類工人，譬如而家講共濟會係咩咧？嗰啲鑿石佬嚟嘅啫嘛 ，Freemason 啊嗰啲所謂共濟會其實就係石匠。 你話即係 西方嗰啲 西方中世紀嗰啲係叫做師傅行會， 行會係啊冇錯，係啊，即係某一門手藝咧嘅工人咧，佢就會組織成為行會。咁呢啲咧，你就算係貴族又好，甚至帝王，你都要尊敬佢。 你要利用佢啊嘛。 係啊，譬如你要起咪羅馬咁，你起條渠咁，你唔識噶喎，你揾條讀西方嘅讀書人，你點起啊？你 所以有啲貴族咧，如果佢出個心水話我呢個城堡要起成咁樣，但係佢又外行，即係等於中國嗰個笑話話，喂，你同我起高樓啦，我要起四層樓咁。咁人哋咪同佢打地基咯，佢嚟鬧啲建築師。 係你做乜掘我塊地？ 唔係我要起四層樓啫嘛，你掘地做乜嘢？呢啲就係一個笑話，就叫做空中樓閣咯。 啊、 你冇第一層，邊有第四層啊？所以佢講明一個道理啊，就係中國古代由於佢嗰種輕視知識分子，特別係輕視呢啲理工科嘅知識分子，佢就。使到嗰、那個，起碼嗰個國家或者嗰個城堡或者嗰個集團咧，係好難興旺嘅。因為你嗰個領導人係外行啊嘛，你要領導內行， 係 咁啊死得啦！ 唔係呢個真係唔知要唔要鬧嗰啲儒家，因為大家知道咧，春秋有一家咧叫墨家啊嘛， 係啊， 墨家就其實係全部係工匠嚟嘅。咁啊，據講咧，佢仲話會做揾啲木啊，做隻飛嘅雀仔啊。 你話班魯班啊嘛？ 係啊，魯班啊， 即 係公輸班， 公司搬下班啦。 佢係豆腐佬嚟嘅。 係啊。 咁啊，據說佢可以做只雀咧。 係。 可以喺天上飛。 係啊。 飛幾日嘅。 哇！你真係。 咁即係你。 即係講啦，我就唔信㗎啦。 或者係風箏，或者係紙鳥。 一件事咧。 係啊。 係啊，譬如話你好似墨子講嘅，即係佢可以做條梯，即係你要攻城啊。 雲梯係佢發明嘅。 雲係咯。 即是老班发明两样军事器械，一样就云梯，即是说这个城墙那边爬上去又要轻便，又要不容易被人斩断。第二样呢，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摇钩，即是你爬上去的时候要勾住啲嘢嘅，即是是不是现在登山用 嗰 啲器械。 勾住 啊，即系而家睇嚟就冇什么，但系当时发明，你有呢样同冇嗰样，工程嗰阵时系差好远。 系啊， 但系呢啲人咧，你话墨家，墨家反战啦，你话老班而家后人都话佢系祖师爷， 系， 好多嘢系佢发明嘅， 系啊， 比如墨斗系佢发明的。黑个墨斗， 嗰个就我嚟度噶嘛，即系准。 唔系攞嚟弹线啊！咁呢啲好聪明嘅啫，点样可以即系画得咁直咧？嗰弯条线一弹 就搞掂啦，呢个就墨斗啦。 仲有曲尺， 曲尺 即系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嗰个矩，系佢发明嘅。 即系佢可以度嗰个水平， 不得了啦！ 度嗰个水平度啊嘛，即系你究竟你一条木啊，或者一个咩，你一条柱， 仲系直角尺添， 咪咯， 直角好紧要， 即系可以比得上即系呢一个古埃及啊、古希腊嗰啲人嘅。 呢啲犀利，喂， 系 宇 信， 系听你讲 吓，唔系从对比嚟讲咧，呢个中国嘅技术嚟讲咧，就落后西方好多嘅。 咩落后啊？ 边方面先？ 系1500年都食都高过西方啊！系呢500年衰咗啫，大佬。 你好似我去梵蒂冈咁， 系 哇嗰、那个彼得大教堂咧，佢嗰个高度咧，你真系即系未去过你就唔信嘅。 系 人哋嗰个系几时起噶？十几世纪系嘛？ 十六、十七世纪到啦，起咗成百几年啦，大佬佢嗰个教堂 啊。 起咗百幾年啦，前前後後， 歐洲好多教堂起百幾年嘅，到而家未起完。 喂， 西班牙嗰個 啊， 你故宮點比得上人哋嗰啲？ 唔係，咁頭咁頭。嗱，宇信你唔夠比較，因為咧你中國係木材為主，中國真係冇乜建築嘅石嘅， 即係木石。 係啦，你即係西 有石。 係啦，羅馬嘅。 中國嘅石喺邊度咧？ 喺邊度？ 喺橋。潮州拱桥啊，嗰啲犀利啦！即系拱桥呢个原理，可能喺中国嚟讲咧，又系 新嘅， 领先过， 领先好多。 但系你讲得啱，中国嘅呢个建筑之伟大咧，主要系木， 主要木噶嘛。 佢入榫呢样嘢，入榫呢样嘢，西方赶唔上。 唔系佢唔需要啊， 佢有精度啊嘛。 唔系佢唔需要啊，其中最主要一样嘢就话罗马嗰时都系，就系话。意大利有嗰啲雲石啊嘛，你見到好多嗰啲咁嘅雕塑，你中國邊有咁多雲石啫？唔係你冇啊，冇咁靚， 係大理石， 大理石一樣啦，即係啲所謂 你成個故宮都係漢白玉整嘅喎， 你唔得用從技術，即係用材料呢個方面嚟解釋呢、這個， 即係你要有咁嘅材料，你先可以起到咁高，同埋你譬如話嗰啲圓頂咧，你真係你如果唔係冇石，你唔得嘅。你用木點去整個圓頂出嚟啫？係咪先？ 咁所以整尖頂咯， 佢要整尖頂咯，係嘛？咁所以即係你有啲嘢咧，就係點解佢可以起到咁高咧？因為佢啲石硬淨啊嘛，堅固啊嘛，同埋佢可以有圓頂，可以鞏固咗佢個頂啊嘛。係，你繼續講下宇信。 喂，唔係呢個咧，你好似西方咧，佢有中世紀嗰種黑暗係嘛？ 係。 佢咁啊，人哋仲有文藝復興啊嘛，係嘛？ 係。 啊，你資本主義嘅產生係俾你中國。即係做得多，中國都唔知道有冇資本主義，所以咧呢啲嘢咧，呢個對比咧，你唔能夠唔承認人哋嗰啲嘢嘅。你文藝復興，你中國有咩？嚇、啊，冇啊嘛嚇、啊！文藝復興啊，大概係明朝嗰時嘅係嘛？ 一四幾年咯，1314咯， 啊、應該比明朝仲要 明朝啊，明朝初期啦， 係啦係啦嚇！毛澤東都話中國嗰個明朝只有資本主義嘅萌芽。在萌芽狀態就被人斬了， 系嘛？你自己唔发展啫嘛，又唔好赖人哋、啊。 你唔好信晒马克思嗰套， 系 即系唔好信晒马克思将呢个人类社会分成呢个封建主义同埋呢个资本主义，咁样分咧未必好科学，亦未必解释到呢个社会问题。我哋讲中西方嗰个区别在于乜嘢咧？ 系 就系重商同轻商。 系 西方一早就重商。 唔係你希臘文化，你唔重商做咩？你自己農業又唔得，你讀過都知啦。希臘嗰、那個佢有乜嘢啊？冇乜農田，冇乜地噶。除咗呢個種呢個橄欖樹啊，最容易啊，抌啲種子落去，佢就自己會成長。 喂，殷子興，你唔好唔知道中國仲有成個砰砰聲五百年嘅商朝喺度嘅，商朝好重商嘅，自迷你即係周王打敗咗佢死咗，咁佢周朝就唔重商啦，就重農啦。 係啊， 咁你冇商咧，佢就冇交易啊嘛。雖然宋朝嗰陣時商業非常之發達， 係 啊，紙幣世界第一， 係啊， 係嘛？ 第一個發明紙幣嘅就係宋人啦。 佢嗰個交易係遍世界嘅， 同埋即係 鄭和只不過係佢嘅餘力嚟嘅啫。 你諗下南宋啊，其實即係等於而家中國版圖嘅一半啫喎。 咩啊？四分一咋？真係啊，四分一咋？ 計西藏同埋新疆 啊？點啊？唔計喂，政治不正確。 即係以中原地帶只得一半，咁西嘅地方 冇、啊、一半。 係咯，佢嘅 GDP 等於全世界嘅一半以上啊，大佬。 咁啲絲綢貴啫， 係 啲茶葉貴啫， 係。好啦，繼續講啊！ 唔好中國以中國為中心，係嘛？ 係 你睇中國，你有冇文藝復興啊？冇啊嘛！ 哦， 文藝復興都係西方知識分子起咗好大作用啊，係嘛？ 係 你中國有冇明治維新啊？你都冇啊嘛！ 有遲啲啫。唔係你唔好咁樣比較， 係 即係中國佢嘅歷史咧，知識分子喺裏邊起到咩作用咧？一个是引路人的作用，引路人的作用，一个是发动机的作用。因为知识分子你不要忘记，有知识的人才有资格将这个国家领导好，但是弊在呢，中国五百几个皇帝呢多数都是没有知识的。 又不尊重知识分子。 而且他的知识呢用歪了。 是。 唐宋元明清最后，其实清朝的皇帝的知识文化应该是讲相当高的， 是 因为他从这个教育从移动揸起啊，他的王子读书是很辛苦的， 是 三更要起身的了，读完这个孔孟圣贤书还要读满族文，他那些叫国文， 是 还要读蒙文， 哇，两文三语啊，他们开始 点止啊， 三文四语啊， 喂，乾隆还识埋维吾尔文， 哇， 识埋回文， 是 啊，不讲得少啊，他们学问不是浅的，他对汉族那套东西是很熟的， 是 那皇帝当中又有很多画家咧， 系啊系啊， 宋徽宗嗰啲画几靓啊， 仲有豆木佬啫。 书法家咧，豆木佬嗰啲唔记得，嗰个傻仔嚟嘅，嗰个脑子进水。 你呢个讲嚟讲去都系重文轻理工啊嘛，系嘛？ 咁呢个系自杀。 佢头先讲豆木佬啦， 啊。 同埋中國冇理論，最主要一樣嘢咧，即係變咗佢好多嘅知識咧，譬如醫學知識好多咧，其實累積唔夠西方快。同埋西方咧，好緊要咧，就係話佢啲知識係累積得好快。你睇佢醫學最初渣過中國噶，幾百年裏邊就砰砰聲超過你幾。 兩樣嘢 係啦， 買陣時你唔舒服係嘛？ 係， 首先幫你放血，然後咧飲水 係。 如果你經濟允許咧，飲茶多啲飲茶， 係因為佢掛住醫人啊嘛，即係嗰個無論其實好多嘅，即係科技上都係李藥室寫嗰啲，即係中國會突然間有個天才出嚟啊，佢發明印刷，但唔累積上去啊嘛，佢冇繼續進步啊嘛，但你嗰個印刷技術去到西方變咗源自活字印刷。古腾堡咁即刻 越中国都有问题，中国活字嘅材料唔好 铜啊嘛， 佢一个咧系 要成块板咁整出嚟， 佢嗰啲活字最 用 原始嘅泥胶， 系 泥胶咁嗰啲活字两下崩又唔清楚，你点 印得多咯？ 点同得即系德国嗰啲金属咧，冇办法嘅， 即系你印 喂，仲有木嘅，仲有木嘅活字亦都唔得，因为木有纹噶嘛，会爆噶嘛， 快爆添啊！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只 西方嘅歌先，鬼佬歌啊 ，Engelbert Humperdinck 唱嘅叫做《Free as the Wind》， 好歌嚟噶。 啊，好似我哋个英文，即系广东广西嘅英文节目咁啊。 Yesterday's world is a dream, like a river that runs through my mind, made of fields and the white pebble stream that I knew as a child. Butterfly wings in the sun taught me all that I needed to see, for they sang to my heart, oh look at me, oh look at me, free as the wind, free as the wind, that is the way you should be. Love was the dream of my life, and I gave it the best I know how, so it always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when I think of it now. Gone like the butterfly day, and the boy that I once used to be, but my heart still hears a voice telling me lo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先后将佐敦文英楼以及深水埗桂林街恒安楼列为受限区域，并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指定时间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在听朝大约七点完成行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晚上到文英楼的受限区域视察，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交谈。有文英楼居民说，被要求晚上留在屋企十几个钟头对他没有影响。亦都有居民说，早前已经按政府要求强制检测，有阴性检测报告，对短期内又要再做检测感到无奈，认为找到确诊个案的机会不大。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晚上亦都前往深水埗的受限区域巡视，同在场警员和惩教署人员交谈。两名筲箕湾官立中学中六学生分别确诊和初步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30名师生需要隔离检疫。学校发表声明，指上星期四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报有学生确诊之后，已经将农历新年假期提前在上星期五开始，并取消上星期五和六的考试。学校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开会跟进当局的建议，并全面消毒校舍。校方又说会跟从当局建议，包括所有在今个月1号至4号曾经在学校礼堂参与中六模拟考试的学生和监考教职员，会被送到检疫中心检疫14日。亦都会要求所有在过去14日曾经身处学校超过2小时的师生接受检测。澳门明天开始为市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当局表示，第一批获安排优先接种的三类人士，包括医护和口岸等前线抗疫人员。单位递交了名单的人员可以即时登记预约接种，最快明早9点安排接种。其他澳门居民在明日中午12点之后可以预约，最快在今个月22号起接种。第三阶段就会开放给留在澳门的非澳门居民。当局话，已经为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接种嘅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嘅人士购买保险，年龄由16至65岁人士，合约有效期一年。如果接种疫苗之后三个月内因为不良反应引致身故或者严重残疾，可以获保障额100万澳门元，65岁以上嘅保障额减半。根据澳门政府最新公布，在澳门合法逗留的非澳门居民都可以自费接种，每剂收费250澳门元。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在军事政变落后首度发表电视讲话，指现时的军政府和以往的不同，有适当官员人选，外交政策不变，鼓励各国投资缅甸，同时会重开工厂，创造就业机会，又强调军方尊重并遵守宪法。敏昂莱在演说中没有提及被扣押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又说民众应该优先考虑事实而不是感觉。他形容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对民主体制至为重要，在民主体制下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没有组织可以凌驾国家利益，批评选委会以新型肺炎疫情为借口不容许公平的竞选活动，选委会必须改革，强调未来会再次举行选举，将权力移交胜利一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328点，升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6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2，日元105.22，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5，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兑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36.03美元，卖出价是1,836.7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咧建议个通识嘅改革，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 以前系虚，而家系变实咗，俾一个比较系统嘅认识，唔系好似以前咁日日追时事。 教协理事张瑞辉， 政府咁多红线，咁多对于老师嘅压力，你叫老师自己去做教材，大家都好惶恐噶。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法医研究所，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如果去得太尽，最终都会弄巧反拙。 李显善、梁永忠、王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一行禅师是目前世界上著名的禅师之一，俗名是远春宝，教导正念禅修长达70多年。1926年，他出生在越南中部的成天顺化省，16岁在慈孝寺出家，1949年受具足戒，为越南了观禅师的第八代传人，林济禅宗的第42代传人。 1956年，一行禅师被提名为越南统一佛教会出版名为《越南佛教》的刊物，并且成为总编辑。随后几年，他陆续成立越南西贡的万行佛教大学，以及佛教维和团队的组织，名为青年社会服务学院。越战期间，这个组织积极进入乡间建立学校、医疗诊所，以及协助重建村庄。 1960年，一行禅师得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奖学金， 前往美国攻读比较宗教学，之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学课程，并且持续呼吁反战，希望美军能够退出越南。那段期间他亦都精读了法文、中文、梵文、巴利文和英文。1963年他回到越南，协助他的同胞珍重推动非暴力的和平运动。 1973年越南政府取消一行禅师的护照，自此离开越南流亡法国。1982年他在法国南部建设禅修道场梅村。 至于《怎么看》这本书，是跟一行禅师过日常的系列的第七本书，提供简单明了的指导，任何想要探讨正念禅修的人都能够深受启发。这本书探讨错误的认知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应该怎样获得深度的洞察力，而正念的觉察又怎样能够协助大家进一步认识自己，给大家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怎么看》，作者一行禅师，由大快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到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天文台仍然发出呢个强烈季候风嘅信号嘅，大家留意啦。咁啊，而家咧就大家如果听紧第二台嘅咧，仍然系听紧我哋广东广西嘅，即系广东广西11点之后咧就12台联播噶啦。咁啊，喺直播室就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啦，喺电话就有余宇信。咁啊，继续讲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啦。 古代知識分子呢，如果分文武兩途呢， 是 因為亂世啊，就要講打，所以有好多朝代的規定啊，即係文官呢再大再功勞大呢都唔能夠封侯嘅， 係 啊，咁武將呢佢有軍功， 嗯， 就比較容易上位， 嗯， 所以有投不從容呢一說啊嘛， 係係，不如去做咩啦？ 咁你成日做文官，幾時得升咧？係嘛？不如去打仗立功，咁啊即刻發達啦。 係， 咁呢個係一種現象，但係從另外一種現象嚟講咧，啊，劉邦同蕭何呢個故事咧就好講明問題。 係 啊，即係話說劉邦攞咗天下以後咧，咁梗係要分餅仔啦，嚇， 啊， 論功行賞啦。 係， 咁第一个最大的功劳呢，刘邦说是萧何。 是啱啊。 萧何即是封他在河南那个地方，粤语呢就读锄， 是 锄后。 是。 那个食邑是最多的。 是。 那成班战将说我们披肩执锐， 是。 是吧，打生打死。 搵条命搏。 啊。最后一个文官坐喺度，根本即系汗都唔出多滴，更加唔好讲血，个何解佢即系我哋觉得唔忿气？ 系 啊，咁刘邦就解俾佢听啦。 嗯， 刘邦话咧：你哋打过猎未啊？我打过，个个都打过。 打过啦，梗系。 你哋养过猎狗未啊？养过，打猎靠猎狗啊嘛。啊，佢话好啦。刘邦话：打猎咧，追杀嗰啲野兽啊， 系 狗， 唔系我哋 啊， 唔系， 但系咧， 系 发指示， 系 嗌你去边度追，先至能够赶啲靓嘅野兽出嚟咧，嗰，那个系人， 系 啊，咁今日咧，你哋班友啊，咩樊哙啊，嗰啲周勃啊，啊，你哋咧 打就 最多系狗嘅啫，话你哋系公狗，佢话萧何咧 就系指挥嘅。 他是居中调度，啊，正式是即系喺帷幄之中就决胜千里，所以他是公人。咁呢句说话咧，可能好得罪， 刘邦就唔怕，我怕咩得罪你？ 我唔低，系 嘛？但系佢讲明呢个道理，讲明呢个道理，即系军事家系一回事，谋略家、政治家系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头先我哋讲咩孙膑啊，啊呢、這个司马懿啊、诸葛亮啊，呢啲都系首先佢系读书得嚟嘅知识，然后佢将佢实践。 嗯 咁啊，实践嗰啲狗咧就系你哋啦。 咁梗系啦，唔通你要求呢个诸葛亮走去骑马 杀敌？文武全才都有， 少咯， 少咪从头先讲个曹操咯， 系 又写到兵书出嚟，佢又能够带兵打仗，以少胜多， 又识吟诗添。 咁我觉得佢算 少有，少有， 算知识分子。 唔系，但系萧何其实真系一个好好嘅即系补级嘅人才。即係 咩級啊？ 即係補級啊！即係你軍事，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第二咧就話你打仗梗有損傷噶嘛。咁你後嚟即係兵員嘅補充啊，諸如此類嗰啲，咁你冇蕭何點得咧？ 佢最大功勞仲唔係呢度？ 唔係喺邊咧？ 最大功勞你入咸陽嗰陣時咧，啲將士梗係就啊美女啦，財富啦，係嘛？佢唔係，佢第一時間咧就走去檔案室。 攞晒啲檔案先， 攞晒即係秦朝天下嘅地貿啊， 哦，地圖啊， 收税啊嗰啲，喂，佢本行嚟噶，本來喺佢個院度，佢都係做呢行嘅，不過而家大到成國啫嘛， 係， 咁所以你頭先話補給啊等等啊嗰啲，全部喺佢囊中， 係， 佢一目了然，邊個都冇佢咁清楚，即係成個天下點樣調度糧草。去邊度即係能夠搜刮到兵源等等，丁口 啲全部好你 所以工人啊嘛，唔係工狗啊嘛， 唔係所以你兩軍交戰，邊個捱得到咧？梗係蕭何漢朝得啦。你打贏我一場仗冇用啊嘛，你要成成個戰爭，你要講即係持久戰啊，你點樣樣諸如此類噶嘛。 唔係，仲有一樣嘢咧，即係攞天下有一個因素啊，即係比較你大力， 係啊， 力拔山兮氣蓋世， 係 比較你嘅軍事素養， 係 比較你嘅謀略， 係 仲有一樣嘢比較，其實係好難講出口，好難寫喺書度嘅， 係 比較邊個無恥？ 哇！ 你最無恥嗰個咧，就最有可能得天下。 誒，宇信係咪啊？ 唔系啊，喂，我就觉得系咁样啊。我哋讲咗成晚咧，我觉得对中国呢啲知识所谓知识分子啊，要有一个批判嘅态度先啦。吓、啊， 系， 你都系知识分子嚟噶喎，大佬。 喂，你讲嚟讲去呢啲都唔算系知识分子嚟嘅。 点先算啊？ 呢啲人只系最多讲系读书人。 系啊，系啊。 啊，士人啊，以后变成士大夫。喂，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你 定义、 你说西方那个 刚才讲过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的。 屈原都不算吗、屈原不算知识分子、 屈原是因为屈原 没鬼用的屈原这些。 我问他算不算啫，不要说有没有用。 喂，我说呢 你中国对不是你现在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呢，第一他有自由的思想。 未必。 第二他有独立的人格。 未必。 啊、不是你们听我说啊，你看。第三他对于现实是有一定的批判精神。那你好像中国古代哪个呢，我说最明显是李白。啊、李白就是知识分子的典型。 李白叫他大隻讲。是啊，你讲了那么多他有什么作为呢，你最重要嗱，知识分子最高，你头先都讲啦，系帝王师啊嘛。帝王师点解最高咧？点解最高咧？ 系 因为你嗰套政治理论可以揾一个帝王嚟通过佢实行啊嘛， 即 系而使到你个国家强盛啊嘛。 即系管仲嗰啲咪系咯。 咁呢啲仲唔算知识分子？ 咁所以孔子都赞佢噶，系嘛？外佢而敌，即系北佢而敌。 管仲我哋冚唪唥。 你齐国点可以称霸？大佬，春秋时代第一个称霸国家就系齐国 啊嘛， 就系。是因为你有个管仲， 喂，这个呢都是政治家，是吧？政治性的君子家，什么家？你中国所谓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代人所缺的，刚才讲的、啊、就是在理工上面、啊、没有任何的什么嘛？ 怎会没有啊？刚才讲了那么多， 那些 那些又不算啊？ 喂，你中国 农学家又不算啊？医学家又不算啊？ 你嗰啲醫學家好似、 啊、天文學家又唔算啊，數學家又唔算啊， 啊 点会唔算啊？ 唔系你要嘅有个对比，唔系话 对比边个啊？你又对 比西方 啊？听嘢个早头啦。 喂，你对比哥白尼啊？你中国有哥白尼咩？吓、啊， 当然有啦。喂，余信，你真系唔得，真系唔得。你识唔识张衡啊？边个叫张衡识？ 张衡 早个 唔系咪识唔识先？ 识。 张衡就系搞咩地动嗰、那个。 你乱噏廿四，首先。是天文学家、啊、数学家、啊、发明家早过你那个哥白尼不知道多少年、 他是不是以太阳中心说的啫？ 那些是全人类一步一步的，你不可以拿一千几年以后那些东西跟人比。 他不是搞个地震仪、啊、最 后那些不算东西、啊、云天仪呢啊！你真係 即 係 個地震好犀利喎，幾百里外將會有地震都 check 到啊！咩都犀利啊！ 嗰啲地震嗰啲人哋講話唔得噶，係假噶。 假 嗰啲你豬噏啫，你唔喺度亂噏廿四啦。 係 啊，唔可以咁樣貶低中國嘅古代知識分子嘅。 唔係貶低佢，我覺得係應該有一種批判精神。即係如果你冇一種批判精神，你永遠進步唔到嘅。 你話係批判中國知識分子嘅精神、啊，還是中國知識分子批判呢個帝王嘅精神啊？ 少啲 啊！你搞清楚喎。 有幾多個批判帝王？ 大把啊！頭先講屈原咪係咯。屈原唔係咩？ 唔係咯，你話咁好似你咁個理論，你話屈原有乜建樹啊？如果你咁講。比起嗰啲帝王 書咁，喂，佢係一個失敗嘅人，但係佢係勇於去挑戰呢個帝王喎、 哦。係啊， 嚇、啊、以身殉道喎、 哦。咪、啊、甚至你 唔知識分子， 你晚明清初嗰啲即係所謂遺民知識分子，黃泥洲啊，即係嗰班都係嘅喎。 係啊，嗰啲民族主義啦、 啊，唔係佢有一， 唔係佢都批判專制主義，不過即係得個講字，即係做唔到任何嘢啫嘛。 唔係呢啲思想，呢、這個思想流傳落嚟係好優秀㗎。这个就是一个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体现、啊、 你这些 是工商时代 很 近代才有所谓独立人格的 啦，如果你计下条数呢，即他们是大约17世纪，其实西方都是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知识分子的，只不过跟住清帝清朝， 因为他已经进入了这个工业化时代。 不是你说李白是几时的、 啊、李白唐朝不是什么， 你话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你话几时嘅系嘛？竹林七贤系咪属于有一种好似自由派知识分子咁？ 梗唔系啦，嗰啲系叫做反社会嘅分子。 唔系，佢思想咧就比较自由。譬如话，即系中国第一个话无神论咧，就喺嘅即系灭神论，好似系泛神啊嘛，就喺魏晋时代嘅好多，即系唯物主义嗰个诞生啊，嗰种咁嘅哲学性神灭论啊，嗰啲咧就喺魏晋时代开始嘅，呢个真。咁但系雀声又冇咗啦，到呢个大王朝统一嘅时候咧，即系呢啲思想冇得流行啊嘛，嗰度惨啊嘛。 你头先讲嘅好多帝王师又好，你好似张良啊、汉初三杰啦呢啲，好多都系从非建制派走入建制派嘅。 咁你又错啦，张良开始系韩国公子，佢系正正当当嘅建制派，佢系亡国啫嘛， 贵族嚟噶嘛， 亡国咪就非建制。 唉、哎，你真系你讲说话即系中间攞啲断章取义啊，唔可以咁玩嘅。 唉， 你中国古代嗰啲伟大嘅文学家吓、啊 嗯， 四大名著：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啊，我仲要加一个蒲松龄。 系 咁呢啲中国古代嘅知识分子，佢哋嘅作品当中。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制度的批判那些深刻程度，连你的老友毛泽东都赞赏啊。 不是他 拎着本水浒转打天下的嘛，毛泽东。 三国 和水浒是吧、 啊、这些这样的即读书人就是这一部分人就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嘛，是吧、啊、我 不是你、啊、你不要乱用的概念独立人格。獨立人格呢啲咧，係要到呢個現代社會先至會有嘅。啊，你喺嗰啲社會咧，你讀咩鬼立啊？我首先你問問你，你個學術從邊度嚟？ 你係讀邊家嘅書？ 係， 係嘛？蒲松齡都要去考秀才啊嘛，考唔到。 係，考到幾廿歲都考唔到，陰功考咗幾廿年啊！啲即係嘥曬，其實好浪費你個人生嘅光陰嘅呢個八股。 你除此之外冇出路啊嘛？ 啱啊！ 你邊有出路？你滿腹韌略，你賣俾邊個咧？ 係 都話你要揾一個一塊皮喺上邊。 係啊！ 你有一個平台，你先可以發揮你嗰啲韌略噶嘛。 冇錯。 所以我 你連一個院都唔俾你。 喂，我头先讲话知识分子入边佢有一个性就是革命性就系、是、所以咁样啦嘛。 唔系革命性，佢啲造反啫。 造 反，即系你唔俾官我做，我咪自己去做官咯。 你头先讲啊，好多都系文人冇咗出路啦，吓冇咗出路以后咧，有一部分优秀嘅人就去造反，有一部分优秀嘅人佢就产生一个自由思想，就系、是、咁样啊。 唔系，完全唔系。造反就未必是优秀的，洪秀全那些垃圾都不恨。 唔系通常出， 但系佢死好命。 唔系通常领先造反、率先起义嗰啲咧， 嗯， 都唔系文人嚟嘅。你一系就好似陈胜吴广呢啲啦，带兵噶嘛；一系就贼嚟嘅，即系土匪啊，诸如此类。只不过佢一定就是朱元璋开始起兵啊。即系项梁老豆项籍都系啦，都系要即系佢都要揾个范增啦、啊。即系文人就其实系辅助，无论你系造反又好，你系帝王都好，其实佢都系一个辅助嘅人才。 系 嘛？ 佢要揾个债主啊嘛， 系啊，佢要揾个 number one 啊嘛，揾个大哥嚟依附啊嘛，始终系依附性强过造反性嘅、啊，或者革命性嘅、啊。是不是 我哋睇唯一你秀才造反啊，洪秀全啦，系嘛？ 洪秀全嗰啲边度考到？秀才考唔到，考五子考唔到， 咪咯？秀放秀才也不是啊， 水平低到咧同生。 老实讲句，考到佢啦，唔造反噶咯。 当然啦，有两餐边个去攞命？ 系啊，咪咯？佢就系考唔到嗰度，所以即系等于希特拉啫嘛。希特拉就系因为走去读嗰咩艺术学院系嘛？即系读到啊，画张画啲人都话 唔收啊，考试都唔收啊。 系啊，你画张画嚟先得噶，即系你嗰啲报艺术学院唔系靠写噶嘛。诶，睇下，哇，你画成咁，你走嚟读，唔系嘛？乜踢咗佢出口，咁啊大镬啦。于是佢当兵，当完兵之后咧，就搞到要搞政治啊。 系啊，头先咪我咪讲就系读书人文人冇出路先去造反咯，有出路佢就不如卖俾帝王家啦，系嘛？啊， 咁啊，从来都系噶啦，而家现代都系噶啦， 系啊， 啱唔啱啊？ 好多啊，从非建制派走入建制派，一部分人就系咁样，有啲人永远都系非建制派，吓、 啊，佢唔系建唔建制派，首先你嘅思想上，你肯唔肯定嗰个建制先， 系， 嗯， 你思想上其实都系肯定嘅， 系， 只不过系建制派唔收你。啊！咁你自己想去做山大王，系嘛？落草为寇。咁、 嗯、 如果好彩咧，个寇咧又 你撞到个朱元璋咯，好彩你撞到个刘邦啦。 成咗气候， 系或者刘备咯。咁、啊、你都叫做有一番功业。不过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吓。不过马正如马兴成话斋咧，即系嗱，下个礼拜佢就告假啦，过下年啦，下个礼拜初四。咁然之后再跟住翻嚟嗰个礼拜咧，就系即系年十一啦，应该系咪咁计啊？ 系。 咁咧，我哋继续讲呢个知识分子吓。啊好啦，咁啊，听日咧预告下先，就系、是、中西节日啊，讲嘅题目叫做岑日飞、李盘胜同埋张文炳嘅。咁啊，最后我哋听今晚个最后一只歌啦，就系张惠妹唱嘅，叫做《人质》啊。咁啊，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